九八八官丹 FM 90.4，我是品冠。 怪异，咁呢两个故事都系发生喺夜晚公司开 OT 嘅时候啦。咪即系话日光日白，应该就冇事发生咧？又未必噶。以下呢一个事件就发生喺公司 lunch time 嘅时候，对面嘅空台，小李又系一个啱啱毕业嘅大学生，佢成功入咗一间大公司做文员。呢间公司虽然位于闹市当中，但是因为是一个百年老字号，所以他的办公楼都有一定的年纪的。就是那种旧式的建筑大楼，很少窗口，又或者大部分窗口都被杂物遮挡住。加上个大楼很久都没装修过，灯光很暗的，所以 office 入面都阴阴暗暗，令人很不舒服。小李工作的那一层大概有20-30个同事咁啦。小李就被安排坐一个比较靠前的位置，而对着小李的是一张经理级的工作位。小李觉得奇怪，这个位点睇都应该是比经理坐的，但是自己的经理就坐在隔自己2-3个位的小台度，这个位就一直空住。咦，唔通仲有一个高级经理？但是小李都做了成2个月啦，依然冇见到有人坐喺嗰张台，就算系其他员工啊，都好少行近嗰张台嘅。因为公司喺2楼就有间 canteen， 仲免费午餐俾所有嘅员工，所以所有员工喺 lunch time 嘅时候咧，系唔可以留喺 office， 就算自己带 lunch 嚟，都要喺同一时间落 canteen 一齐食噶。所以每日一到中午嘅12点，大家就会一齐落到2楼食饭。而且呢间公司嘅 lunch time 系由中午12点直到2点，足足2个钟，睇落都好似几唔错咁。但系小李系嗰种心急嘅人嚟嘅，佢会争取每分每秒做好手头上嘅工作，所以2个钟食饭对佢嚟讲真系有啲嘥时间。呢一日一到11:58，大家就放低所有嘅工作，一齐落楼午餐啦。原本小李想做埋份报价单先至落去嘅，但系就俾身边嘅同事夹硬拉咗落楼。到咗晴天，大家就一窝蜂去到柜台前面排队啦。小李就借啲意话要上厕所，点知转过身就自己一个人上翻 office。当小李打开 office 嘅门，竟然发现地下有好大滩水，心谂：哦，原来 lunch time 清洁 auntie 要打扫 office 嘅，但系都冇理由搞到地下咁湿噶。小李一边行一边留意水系喺边度流出嚟嘅，直到翻到自己嘅位，见到水系由对面张空台度流出嚟嘅。唔通有人倒泻水？小李就大声叫个清洁 auntie 啦，但系冇人应。整间 office 只系得小李一个人。小李担心等阵其他同事会被地下滩水溅亲，就快快咁走入 pantry 攞个地拖出嚟。行翻出嚟，小李吓咗一跳，有个男人坐喺张空台度，面无血色，笑住咁望住小李。小李以为系总经理，就好有礼貌咁同个男人打招呼。点不知个男人冇反应，只是一直笑住咁望住小李。小李心里面就有啲唔爽啦。这个人咁冇礼貌噶，仲要整湿地下都冇讲声对唔住。小李见佢一直唔出声，就唔再理佢啦。快快咁抹干块地就翻埋位做嘢啦。点知一坐低，又有水流到自己嘅脚度。见到啲水系喺个男人张台流过嚟嘅，小李忍唔住就开声话：你可唔可以唔好整到周围都系水啊？仲细咩？跟住就见到个男人突然间收起笑容，企起身向住门口方向行去。小李就及住呢一个男人，睇落呢个男人应该有50岁，身体高大健壮， 但是行路没脚步声的、哦、小李就想叫住他了，他见到个男人没开门就这样穿过门口离开了。见到这一幕，小李当场吓晕了。当小李醒翻的时候已经被班同事围住，经理就关心问小李发生了什么事。小李将自己见到的情景话了给所有人知，经理就埋怨小李为什么不跟规矩独自一个人上回来 office。 之后经理就放了小李一个星期假，要他好好休息。经理送小李回家的时候就跟小李说了，个男人其实是我们之前的经理，几年前他因为有个同外地商家的电话会议，所以午餐的时间就独自一个人留在 office。 他当时饮水不小心捉到，很剧烈地咳，导致心脏病发，死在那张台上。那天刚好所有人都出了去吃饭，回到来的时候已经救不回，亦都因为这样张台到现在都没人敢坐。之后就陆续有同事在 lunch time 的时候听到怪声，又见到地下有水。之后公司就要求大家 lunch time 的时间不可以留在 office。 一个星期之后，小李回到公司，经理已经安排了其他的位置给他，而那张空台的位置亦都已经间了一间细房，房门深锁，门道还贴着一张好像是符的字。小李再不敢在 lunch time 留在 office， 所以亦都没有再见到那个男人。你还敢不敢一个人留在 office 啊？下一期又会讲关于哪里的怪异事呢？继续留意下一期怪异。 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你好，我是 Ribbon 黄若曦。